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议员，民用航空总局总局长江继燮同志的葬礼24号在平壤举行。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、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和死者家属参加。在出殡之前，参加者和死者家属为已故江继燮同志肃立默哀。遗体告别仪式在新梅里爱国烈士陵园举行，继悼词后安葬了死者的遗骸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的花圈被献到陵墓前。党政权机关和民用航空总局等单位以各自的名义献了花圈，参加者为已故江继燮同志肃立默哀。